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係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誒、hey,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好啊，大家又是這個今集這個叫做李飛咖喱飯。 是李飛咖喱飯。 吃飛了，吃了。 吃飛。 是啊，這個就事先咧就搞到一場大龍鳳啦，就話呢個學校直播有剩 50间中學， 係啦，咁咧就先就要求寫回條，收尾俾人嘈完之後就唔使回條，就暗地裏發功，就係咧去由教育局向辦學團體施壓，咁咧就50嘅其實， 50， 因為一個辦學團體有好多間學校咁，所以咧就一定係超過50间學校，咁而家見到面。見到樣子就一間係獅子會啦，咁我估以後都冇人報啊呢間學校。 係嘛？呢間應該就係俾容許媒體 入去拍 嘅，係 啊， 去拍佢 呢 個學生。 呢啲就 係 校長咧，就係叫做誒舐嘢唔成就變咗衝出嚟咩啦？係，咁就一定拍到瞓覺喎！話俾你聽，呢個就即係好多人咧叫貪勝不知輸啊。 嗯嗯， 就係咧，即係賴共產黨同埋賴特區政府賴到盡咧，就用阿長毛嘅金句就叫做拍馬屁拍到馬春袋。你俾啲人入去影，你明知嗰啲學生睇住李飛都唔知佢講乜嘅喎，其實係咪？同埋記者一定係揾嗰啲瞓覺嘅影嘅喎。 係啊，呢間應該好似仲要填工作紙嘅。 要啊，係啊， 即係希望本來增加誘因，話咦，你哋仲夠膽瞓啊？仲要交功課咁樣啊？但係一樣瞓。 嗱，我覺得呢個冇得講嘅，因為香港小學生係好慘，小學嚟㗎嘛，係嘛？ 中學， 中學都好早起身嘅，功課又長。咁所以咧就一早起身翻到去咧，本來早會都瞓嘅，我覺得。你試下你中學嗰陣時早會係咪瞓覺啊？ 正常，實有一部分瞓嘅。 一唱聖詩嗰陣時係瞓住啦， 實有一部分瞓嘅，係。 係啊， 你即係就算老師教學點樣咁即係眉飛色舞啊，點樣咁精彩咁，但硬係會有一部分嘅學生係。 喂，同埋你一開頭大佬，你睇下李飛講嗰啲咁嘅強國崛起嗰啲數據咧。淨係嗰個 moment 啊，五分鐘開始咗，五分鐘就進入睡眠狀態啦。 哇！你又聽唔明個語言，聽唔明普通話，仲要係講黨八股喂，大佬，真係個鏡頭對住佢咁樣，即係唔喐咁樣對住咁長嘅時間。 我覺得就好簡單啦，你當睇呢個娛樂無窮就得啦。 係， 以前亞視啊， 係 咪結收台嗰陣時，咪走去 set 部 cam 影住個魚缸嘅？ 而家港台都港台一個奇妙啊，港台都有喎，有時係影住 娛樂無窮。 唔係類似嗰啲噶，影住有時影住啲小動物啊，影住啲狗仔啊，影住有人喺度砌模型啊，就係俾你去咁樣去消磨時間嘅係。 係啊，咁啊，蔡錦元導演就彈條橋俾我，佢試過一次 Facebook 直播咧，影住煲粥喺度滾嘅情況，佢話都有人睇嘅， 都有人睇啊。 係啦，咁我覺得就以後學校不如就即係用呢啲方式嚟去咩啦，因為坦白講，成件事係錯曬。错晒嘅原因系咩咧？嗰样嘢根本唔适合喺学校里边播。 嗯， 唔系话唔应该推广基本法教育。 系， 系嘛？除非你嗰啲系咩咧？系请一啲香港人认识嘅人物， 嗯、 用一啲学生明白嘅语言。 系， 系嘛？但系你睇下李飞琴日通篇都系党八股嚟嘅。 系啊， 系嘛？特别系佢鞭挞嗰啲港独嗰啲咁嘅措辞啊。 嗯， 调翻转，僆仔睇完就更加觉得话：，屌，港独原来咁行噶。你明唔明啊？適得其反添，我覺得 適合佢哋反叛嘅性格。哇！呢、這個可以去挑戰權威。 哇！原來共產黨扯曬火喎，感情上不能接受，法理上不能接受，三個不接受咁樣咧。 係啊， 咁我覺得就係好事嚟嘅。如果我覺得獅子會學校又好，乜都好啦。楊潤雄、蔡若蓮係立咗大功，為推進港獨。 蘋果日報動新聞啲記者咪逐間學校去問咯，有啲就唔面對鏡頭。不過好啊，俾個時間我好似休整入咁瞓翻覺幾好啊。嗰、那個有個女學生對住鏡頭咁講係冇問題。 最慘就係咁啊！你喺大陸咧，你都可以安排埋嗰啲假學生俾傳媒訪問。 哦，香 港系啦，去到个未去到个地步嗱。当然你话 CCTVB 嗰啲一定系访问嗰啲，等于文汇报一样啊，将断章取义，系、 嗯、 嘛？将个学生所讲就系话、可以再听多次啦。 真系离谱啊！ 就夹硬扭曲人哋嘅意思。 呢个系老屈噶，呢个系 扭曲咗个意思，就变成呢个头条。 系， 但系如果 文匯報，除非你係全香港都係文匯報嘅啫、 嗯， 總有啲媒體唔會跟文匯報嘅玩法噶嘛。 嗯， 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叫做李飛捉蟲事件啊， 係 不斷會上映嘅，我覺得其實 有個記者又問咗個英皇學生，嗰、那個男學生講得好啊，佢、嗯、話：喂，香港人即係我哋學生都有自己嘅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啦、啊。你同講啲咁離地，同我哋香港人都唔關心嘅咩中廣融合啊、嗯、廣東省乜乜物物啊，你可唔可以講一下香港？即係就算你要講基本法同我哋切身處地有啲咩緊密嘅聯繫同埋關係，仲更加好啦。 我覺得就 係咁，係 學校。我應該乘機推進咧，就係講呢個分裂祖國、 分裂祖國 一個中國同埋呢個兩個中國呢段歷史 嗱、 就我唔知道究竟應該好亂啊！而家究竟跟李飛定係跟阿黃振文咧咁？李飛發言之後咧，黃振文就發炮啦。 系 咁咧，就李飞就话香港人唔认识历史，跟住黄振文就话香港人就纠缠于历史， 系纠缠于历史，佢系个心谂住六四啦，梗系 就讲呢个香港系花岗岩嘅脑袋，呢、這个创民族嘅伤口已经愈合啦，你就夹硬要继续喺度不无限 loop。 你知唔知我谂起咩啊？闹香港人花岗岩脑袋，我即刻闹起当年啊、台湾总统李登辉，佢已经系民选咗出嚟噶啦。就是鬧呢個中共領導人控固石啊，即係話腦袋咗控固石，其實就是一樣，又話個腦袋好似岩石咁硬，唔識轉彎，唔得靈活啊咁樣。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啊，罵鬧香港人係花崗岩腦袋咧，我覺得呢個係讚譽嚟 嘅，係嘛？ 係，梗係啦， 堅持啊，係呢個係。 點解咧？就因為當全世界嘅人，包括呢個默克爾、包括文翠珊等等，對劉曉波嘅死視若無睹嗰陣時候、而香港竟然咧係有成萬人咧。是去公開悼念呢個劉曉波，呢啲就係花崗岩腦袋啦。喺黃振文口中，係咪六四每年仲有即係十萬計嘅人喺圍院參加呢個悼念，亦都係黃振文即係路不可切啊！就係呢個要辱罵香港人。咁如果係嘅話，共產黨因為咁樣扎扎跳，我覺得即係證明香港人做得啱。 係咯，話係糾纏歷史咁樣係。喂，你叫你要喺大陸裏邊煽動嗰啲嘅粉青係去反日，你又不斷喺度講二次 大屠殺、南京大屠殺 喎，咁你又唔講？喂，真係真係啲中共領導人就似一時比一時嘅喎。 搬龍門啊，求證 又係佢。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其實就係呢啲。 冇乜點夾過，你明唔明啊？李飛講嗰套就係我哋要過，我哋過去、現在、將來都要認識，唔認識過去就唔認識現在。 係 好啦，到我哋真係認識過去嗰陣時候，你又話我哋糾纏於歷史。係咁，究竟你想我哋讀啊，定唔讀咧？ 係啊， 其實答案好簡單，佢想我哋讀佢哋批准我哋讀嘅歷史。 係。 系啦， 根本就想即系骑在人民头上，系去攞咗嗰个历史嘅解释权。 系啦， 系啦， 就由我去写。 呢个姚国平仲劲啊！姚国平佢讲乜嘢啊？呢、這个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佢话即系呢港独分子啊，唔符合国际法嘅咁样系吓。如果要讲话要港独嘅话咧，你有冇问过14亿中国人民？你哋搞港独咧，就剥夺咗我哋人民嗰个政治权利。咁所以咧，應該要搞公投去講，喂咁都講我係應該由全國數十億人民公投決定。喂，呢啲咪就開口及著你。 No， 講得好，我真係贊成共產黨為港獨搞公投啦。 哭不啦，係咪啊？係 真係噶，你搞咗一鑊之後咧，內地嘅人民咧就會要求 哦，就係、是、呢個 其他嘅公投啦。 疆独、 藏独、台独、疆独，跟住仲要公投，就係話共產黨應唔應該繼續執政？係 係， 即係你坦白講。呢啲就係叫做我唔明嘅，即係由雷鼎明好、任志剛一路到點解呢個姚歌平咧，即係嗰種嘅口不擲言，其實係自己攞個石頭、攞個花崗岩嚟掟落自己嗰只腳嗰度， 抌埋落個頭添啊！ 係啦，即係用個頭去頭心點指心口碎大石啊，係用個頭去碎花崗岩啊！咁咧就 橫掂喎，個腦都唔喺個頭度啦。 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講得好啊，真係。我無論公投結果如何都好，呢個係歷史創舉。 制度理性啊！ 制度理性， 制度解決政治問題。 終於站起來，就用公投去解決國家領土分裂嘅問題。 冇屈佢噶，佢真係咁講噶。 呢個就當然就比呢個西班牙嘅加泰隆尼亞公投進步，就唔係淨係加泰隆尼亞公投， 唔係淨係當地去做啦， 係啦， 全個國家一齊 都係歷史創舉啦。第一次中國人係享受到公投嘅權利，即使投出嚟嘅結果香港不能獨立都好，我覺得亦都係將香中國嘅政治文明啊同世界接軌。 係啊，創建咗個制度嘅幾好，一個好重要嘅先例啊，大佬。 我哋就要團結喺姚歌平嘅下邊，支持中國就香港獨立問題進行公投。你唔好話我反共喎。 這個是源於姚戈平、我不認識他，但我知道他地位很重要的人物，僅次於習近平的人。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除了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全宇宙華人反港獨聯盟主席，是吧？這麼厲害的鹹頭，怎麼可能不支持呢？ 講得出要做得到。 是我們就有兩樣東西一定要跟的。第一就是王振民說要做花崗岩，這個就是香港的土特產，其實香港是出花崗石和馬石，所以呢香港殖民地时代的石的建筑为什么到今天都不是豆腐渣呢、就因为出产的就是香港本身的优良的石，就很多客家的、 建材好， 是的，客家的开矿石矿工人呢就在东九龙，就是牛头角、这个鲤鱼门一带呢开石、石材、现在还有的就是安达臣道的石矿场，就证明这个就是王振民呢都有少少认识香港的过去。既然我哋出優質岩石嘅話，香港人就一定係要變成花崗岩，呢個係講真嘅。你咁樣先可以對抗共產黨不斷篡改歷史同埋搬龍門噶嘛。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佢最興就係六四啦，係嘛？都1989年到而家就嚟30年啦，係嘛？ 27、28年，廿八年啦， 就嚟邁入30年啦，已經係。每年仲有咁多花崗岩嘅腦袋喺度， 超過四分一世紀，唔係短嘅時間。 係啦，如果每一個人都一嚿花崗岩砌埋，就係長城嚟噶啦，其實。咁就一定要繼續做落去。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翻去李飛嗰度，我覺得嗱，李飛就我覺得唔係講玩嘅。佢之所以嗰個將成個研討會咧，即係捧到咁高咧，我相信奶媽咧就係咩咧，應北京嘅要求，然後咧就要將直播入學校，個目的咧係要。香港的社會咧，將呢個研討會裏邊李飛傳達的信息咧聚焦， 聚焦 係啦，那個效果係要。如果唔係嘅話，平時啲咁嘅研討會大家講完就算嘅啦嘛。點解咧？只有一個 message， 23條立法 要為23條立法做呢個營造社會氣氛，又或者係即係打開呢個言論 係啦 嘅途徑。 我諗唔係營造社會氣氛，我諗佢係完全改變嗰個嘅23條立法嘅策略。就是什麼呢？以往呢就交給董建華處理，董建華就交給葉劉處理，葉劉就為香港民主運動就立下這個汗馬功勞，搞了50萬人上街， 辣慶曬啲香港人， 是啦，咁然後就敗走撤退之後呢就不再提，到而家每一任特首的競選都在度咦惶惶。好啦，我覺得姚戈平又好，這個李飛、王振民呢班人呢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係要立法。咁跟住你記唔記得琴日講完之後呢，香港01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啦。就是話會而家研究緊如何立法，包括會參考國歌法嗰種嘅方式，即係直接將嗰個嘅列入基本法附件3，喺香港實施。咁然後香港就再進行本地立法去填補嗰啲細節。 哦，即係開頭嗰陣時就繞過咗立法會 個框架，就唔需要白紙草案 嗰度咧，喺呢個附件三嗰度。 威標乜都唔使啦，諮詢都唔使啦，國歌法咪咁咯。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一個。1997年以嚟嘅，我相信是直接最粗暴的干預嚟。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而家係一個即係已經唔係講緊一國兩制嘅時候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要值得重視嘅呢樣嘢。 呢、這個就可能就係話睇完19大之後講話牢牢掌握香港嘅 全面管治權 呢、 這 個 絕對嘅領導權 喺附件三嗰度做，亦都係俾高鐵一地兩檢話三步走，特區政府即使係做咗一個冇約束力嘅立法會嘅議案嘅話咧，係更加差嘅 係。因為好簡單就係咧，成個議會因為 DQ 議員已經冇咗6個議員，咁、就修改議事規則，亦都係為呢個23條立法明羅開道。你想不到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去的议事规则，因为奶妈上场成日都讲话和解和解和解。但是呢议事规则那里已经是硬去的了，我觉得。 是啊，今天下午的内委会已经是很粗暴了，大量的民主派议员即是冲到上去主席台那里跟李慧琼是去辩论，李慧琼作为内会主席做了一个很差的裁决，就说只是容许议员就这个议事规则其中有一部分的讨论只有30秒每人30秒的发言。所以令到平时根本都是即是较为斯文少少发言的一些温和的民主派都说哇你这样搞法好像莫乃光咁啊，咁日后多啲人咪得15秒发言，咁呢啲边系发言嚟嘅咧？咁样系， 我觉得就夹硬嚟噶啦，已经去到个地步。所以咧，其实我都反反复复讲咗一个 message， 其实究竟而家泛民对于777嘅政权 系 应该采取一个乜嘢嘅态度？呢个系好关键。 我覺得梁振英落台之後呢，北京已經是調整了個治港政策，就是將政治工作和民生工作分割處理。民生內政事務，譬如房屋、教育、醫療這些，交給這個奶媽處理。 奶媽。 奶媽交給陳帆處理，都搞到一鍋粥。但是呢，主要的政治決策同埋落實呢個所謂一國嘅政治要求嘅工作，由北京直接處理。嗱，呢個好唔同，呢個係從1997年到而家咧一個好根本性嘅改變嚟。你見到一地兩檢一路唔諮詢，其實根本有曬方案嘅，係咪？張炳良年代根本就係欺騙緊香港人， 係冇話到俾香港人知大陸裏邊根本喺唔同嘅時段 一路傾開嘅， 已經係做緊決策㗎啦， 做咗決策添啊！ 幾時決定喺福田嗰個站嗰度咧，係抹去咗嗰啲本來通關嘅一啲嘅硬件上面嘅設施，幾時要簽訂一啲或者係制定一啲雙方必須係要同意嘅一啲軟件上面嘅配合咁樣係。 第二，你睇到就係喺呢個嘅國歌法嘅立法，直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呢、這個直情係一個開咗個先例，雖然國歌法唔係引起香港人咁大嘅反感，但係實際上呢個立法嘅模式係相當惡劣嘅，我覺得。我估計如果廿三條立法係採取國歌法嘅立法模式嘅話咧，呢個係相當嚴重踐踏一國兩制，即係話以後咧人大就可以咧為香港立各式各樣嘅法例。只要將佢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隨時地打開個櫃桶，呢個附件三嘅櫃桶之後塞啲乜嘢落去， 中意塞乜嘢塞乜嘢，然後你先至我定咗個框架先，你就孫悟空就跳唔出我五指山啦，因為你本地立法咧只係啲所謂執行嘅條文嘅細節，而唔係話嗰個嘅立法嗰個嘅法律嘅框架，從冇到有嗰個法律概念就可以通過呢個咁樣嘅後門咧，就塞入嚟呢個普通法嘅香港。係嘛？國歌法你話講咩尊重呢個咩感情呢啲嘢？普通法冇呢啲概念噶嘛？ 係啊，同埋大陸裏邊講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嘅傳遞係包含咗喺國歌法裏邊咁。但係呢個香港基本法講到明係唔實行呢個嘅社會主義噶嘛？呢、這個喺意識形態上面係打開咗個好大嘅缺口。第二就係當然好似你話法治啦，而家竟然夠膽講話係要有追溯權咁樣咧，係去違反咗基本法一路過去嘅一啲慣例。 對，唔單止列入附件三，甚至係直接指示你點樣去。草擬的法例，而那個草擬的法例是用大陸那種的方式，而不是按普通法的原則去做，做出來之後就會引起社會很大的爭拗，然後很多人公民抗命，然後不斷就指責香港人不愛國。你看回轉頭整件事始作俑者就是一個無厘頭的港獨運動， 港獨運動 所以我就說這個呢亦都係一個部署嚟嘅，我覺得係一個部署，係一個精心嘅部署。 唔止港獨運動，其實大家知道喺香港嘅球賽裏面對其他國家嘅隊伍，唱國歌其實好多年，廿幾三十年嘅其實係點解係會有咧？即、就、係、是、有心人就會翻查翻嘅記錄，其實就係2015年唔係好長嘅啫嘛。兩年前嘅6月嗰陣時候，因為大陸嘅足總，中國足總咪整咗張海報，咩香港球隊咧有黃皮膚、白皮膚、黑皮膚，有哇咁有層次嘅話啦，咁樣擺到明就係公開嘅。即係種族歧視嚟嘅， 係啊！ 係嗰一次之後咧，香港嘅球迷先至開始去噓國歌，作為一種反彈，作為一種發泄啊嘛，係咁樣嚟嘅。你唔喺個源頭度去處理翻呢個咁樣嘅港中矛盾，又或者足總嘅一啲不當嘅言行，但反而咧就要用一個國歌法去處理。而呢個國歌法重要嘅咧，唔係話你過去好似國旗法、國徽法喺1997年擺入香港嘅附件三咁樣。你是可以不用理佢，你不是好像古思瑜咁，你要主動積極地走去燒啊、塗污啊，你才犯法，而是話你想避、你想不唱、你想即係唔肅立嘅話咧，都有可能係去犯法喎。 這個、思想審查， 可大可小嘅喎。 呢、這個絕對係一個思想審查，國歌法例，亦都係將一種思想審查機制擺入去普通法裏邊。所以我話根本性改變咗普通法嘅呢啲嘢，大家就視而不見。我覺得，所以我再講就係話，而家個分工係咩呢？林鄭月娥只是處理特區的內部事務，是一個東莞市長的角色。市委書記就是張曉明加王振王志文，這個 王振文， 不是中聯辦主任王志文。 王志文 是。咁就是這個市委書記，而直接由他們去做，根本就不需要經香港特區政府。聶德權是沒有事做的，我覺得應該退還所有人工給這個香港市民。不是說他做得好不好，而因為根本他不用他做。你想想，如果廿三條立法是由李飛咁樣宣示，然後劉少佳出嚟打锣打鼓，跟住有啲甚至有啲左佬就話國安法都要直接引入香港， 係啊， 23條都不夠，要立國，要將國安法在全國性法律。 劉兆佳就話：如果23條都不足夠，要另立法規。有啲嘅左佬就話：即係，咦，你哋唔立23條，咁就要國安法引入啦。咁樣，其實就係即係真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講黑社會咁，到底你選擇想俾人哋斬左手，又斬右手？ 同埋佢而家咁樣嘅一種直接管治模式咧，我就想問，其實包括支持施政報告嘅民主派的三票，我都想問一個問題，其實你支持的是什麼，你知不知道？你不要以為林鄭月娥是做一個好人，那個是一個角色的分工，是紅面白面，黑無常白無常，白無常就給你做，黑無常就由共產黨直接去做。那你就覺得好像不關林鄭事，林鄭都開局艱難，你記不記得她上個禮拜在電台節目說？ 記得。 是啊，我都估不到開局這麼艱難，我心想明明是你踢緊波，點解突然間你變咗講波嘅咧？開局艱難同你有關嘅喎， 佢有參與其中啊！ 你撐呢個修改議事規則， 我手乾淨嘅，唔關我事嘅。 佢自己公開撐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嘅喎，係 啊， 係嘛？所以我就話，究竟泛民喺議會裏邊佢係撐奶媽係撐緊乜嘢咧？如果呢樣嘢係成個整體治港嘅策略嗰陣時候，然後我一分為二，係戰格嘢由北京去做，我內用你都唔敢反抗。然後跟住好嘢就交俾林鄭去做。如果你嘅視野係因為嗰啲好嘢一啲界別嘅 sweetie 嘅利益，然後你去支持林鄭，即係話你同時支持緊呢一個紅面白面嘅極左路線喺香港執行。嗱，我覺得我再公開講一次，包括教協，我都係提出咁嘅批評。你支持施政報告，你知唔知支持緊乜嘢？其實係咪呢樣嘢係一個默契，係中央同特區。是全面管治權實施的一個策略嚟㗎嘛？ 大家知道啦，三位民主派議員有投到贊成票，就呢個施政報告嘅致謝議案就係李國麟、 梁繼昌 同埋葉建源。葉建源較多受到批評，或者係願意接受訪問啦，咁樣係嚇。咁佢一定會同你講，佢會認為施政報告裏面特別係就好似你話業界嘅教育界裏面嗰啲嘅措施咧係可取嘅咁樣嚟。咁但係我哋不能夠忘記就係、 是，喂，大佬功能組別之惡就係咁啊嘛！大家批評咗咁多年， 777就會話俾你聽，777佢講到明嘅。頭先點解我會講你話即係咪營造社會氣氛啊？呢個李飛就係777自己講話，適當嘅時候就會就政改又好，23條立法又好，要有個適當的、這個社會氣氛。其中一個量度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民望嘛。如果民主派是就致謝議案又或者他部分派糖的措施而確認了他、施政、作為一個777市長又好、特首又好的施政的認受性的話，你變相就賦予他一個、足夠的認受性繼續去推其他的惡法嘛。 因為那是一個對沖來的，當個特區政府仍然維持到民望，點解要撤換梁振英？因為民望太低，所有嘅嘢都會 spill over， 社會全面反抗。咁好啦，而家777就一分為二，呢邊就由嗰啲左嘴葉國軒啊、黃振文啊、姚歌平啊 ，even 黃志文都唔出嚟講，中聯辦主任都。你諗下佢張曉明以前係好鬼中意出嚟講嘢噶嘛？ 佢、真係有技巧啊！ 係啊，佢縮埋，然後揾咗李飛啊呢啲出嚟講，然後仲要入學校直播。而我就係話啦，咁樣嘅話，當佢去到一個高民望嘅情況底下，而同一時間市民係唔會分開呢、這個係六百，呢個係七七七，呢個係黃振文，佢唔會分開，佢 as a whole 睇成個建制，咁佢變咗喺強硬路線裏邊嘅推進咧，就會越嚟越快，越嚟越盡。因為當七七七原來維持到一個高民望嗰陣時候，呢、這個係香港最惡劣嘅環境，最惡劣唔係六八九，我覺得。六八九就大家一起跟他死過，如果你23條立法的話，但是現在最惡劣的環境是什麼呢？一方面有些人因為界別的利益、是吧，傳統泛民裡面的人去支持了林鄭月娥，另一方面中共就大家看不到中共那邊、就是什麼呢？有那麼快，有那麼快去推進這些全國性的事情和一國的政治任務。 是啊，是吧，禮拜四就已經通過咗呢個嘅啊，禮拜三 通過 咗 通過咗 高鐵一地兩檢，跟住咧今而家就講話聽日就已經可能係會同北京簽訂呢個協議啦，咁樣係兩三日之內就即刻有部署。 因為佢快起上嚟，佢比董建華心狠手辣得多。董建華仲會真係重視下香港民意啊、反對派嘅嗰個嘅睇法啊等等，大律師公會睇法。林鄭月娥，你睇西九呢個故宮博物館，你就知啦。是完全不需要的，他嘘嘘一声这样做 的。那个就是示范来的，考牌可能是。 所以我就说，就算你今天在议会里面这样的抗争，是不是已经足够这个力度？在接下来这一场仗是关乎于国歌法和这个 二十三条立法， 嗯， 系嘛？你系咪要即刻要呢个林郑月娥澄清？究竟呢个国歌法唔系呢个二十三条立法系唔系会用国歌法嘅形式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嘅形式直接引入嚟香港？ 嗯， 喂，政府要回应嘅，我觉得其实系嘛？李飞已经讲得咁清楚啦，虽然佢冇讲咩模式，但系应该问清楚。就是说是不是这五年里面你会做， 啊，袁 国强，我觉得作为一个特首，这个你基本上责任要去回答。 袁国强 是不是史无前例，应该 是在他这一届里面第一次走出来去回应的嘛，是二十三条立法这样是，啊。他有一个回应的，在李飞发言完之后的第二天。是。 他就说大家不要看二十三条看得那么负面嘛。 是， 啊。是吧，这些就已经是准备开波了，我觉得。就我不觉得那个是李飞乱噏的，你看了整个直播基本法的研讨会的规格。 嗯， 一定是一个政策的宣示，只不过今次的宣示就用一个所谓技术性，找一个叫做基本法主任李飞，人大副秘书长的角色来，而不是再是由张晓明，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这些政治人物去讲，而整个跟着刘少佳，王振文，姚国平出动呢，是一个 orchestra， 是一连串的，一环扣一环，就是有组织有部署的一种行动来的。 因为这个你要拆呢个局系难嘅，我觉得真系。激进运动已经系过去嗰几年持续动员已经出现一个反弹，即系疲累症啊，系嘛？即系呢个系后发制人，共产党做嘢咧，因为始终时间掌握喺佢手上，佢能够后发制人。每一次佢战略性退却咧，佢后发制人嗰下咧系会更犀利。国教系嘛？当日好多人以为就系成功撤回，错。国教而家全面恢复。亦都甚至比當時更厲害，就是借呢個初中歷史課程， 嗯， 就係呢樣嘢。 斬件上馬， 係嘛？我想問一下全港最大的教師公會對初中歷史課程視若無睹，好多裏面係屬於政治教育嘅一部分， 嗯， 係咪？你以為教自亂輕衰就得啊？自亂輕衰裏面嗰啲嘢，如果你有睇我做呢個橫看歷史嘅節目，已經知道嗰啲嘢全部都係意識形態灌輸，係大一統嘅意識形態灌輸嚟。第二樣嘢我就係話呢個交流團。是吗？最近揭露那些学校怎样逼那些小五学生去东莞交流。 是 吗？不去的要给238元罚款。 是。你报话没有回乡证都有事，是吗？ 不 得。 不是理由，不成理由。 真是离谱了。 然后跟着如果报了名到时不去要给238。我都说仲惨过黑社会入会。黑社会都是封36.6。现在就是238。即是你想想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我不相信香港的教育界的教师工会是不掌握这些的交流团的情况，这么多会员在学校里面，去策划这些由教联会承办的交流团。这个交流团是教联会承办，即是蔡若莲所属的，蔡若莲是教联会的副主席，现在的副教育局长，是由他承办，即是将纳税人的钱由左袋袋去教联会的右袋，而政府拨下去就拨给教联会。如果你不去，你要贴钱给教联会。 哇，真是肥过肥仔水，对 肥过肥仔水，我告诉你。所以我就話，大家對呢啲嘢視若無睹，呢個咪就係國教嘅借屍還魂已經推進緊咯。大家以為勝利啦，黃之鋒做咗呢個運動嘅英雄，成為呢個香港民主運動嘅旗手啦。但事實上，大家有冇睇下？而家國民教育呢種模式拆散咗之後，用新嘅名堂喺香港嘅實施嘅情況係點咧？ 暗度陳倉咁樣係，但係市民嘅 你淨係焦點就係中國模式嗰本嘅手冊。而家所做嘅嘢其實遠遠超過中國模式嘅手冊，包括直播李飛。將來之後，即係話任何北京搞個叫紀念鴉片戰爭研討會，咁就又係可以要求學校直播。 直播。 所以我話此門一開，係嘛？呢個唔係就係基本法教育嘅問題啊。將來叫做初中歷史課程或者叫做國情教育都得。咪揾幾個專家出嚟喺度噴口水咯。係嘛？今次因為瞓覺普通話聽唔明，下次咪。喂，大把香港啲歷史學者，即係講廣東話嘅，而企喺共產黨呢邊嘅，大有人在。咪唯有佢哋去教咯。你老師唔教啊嘛，教協控制住呢個課室啊嘛，得直接睇直播。嗱，呢個就係將來嘅模式。點解香港人視若無睹，教育界視若無睹？我覺得真係。 即係下次二十大就應該又係直播噶啦喎，係。 係啊，葉建源仲有出席呢個李飛嘅座談會添啊。 佢係唯一一個民主派嘅議員係出席嘅。 係啊，視若無睹。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共業嚟嘅呢個。當你以為收咗啲教育界嘅撥款50亿，加一個每間學校教加一個常額教師，咁然後咧就綁死你支持落去，呢個係林鄭攞民望嘅方法。佢攞民望嘅目的 是不是为了教育大家心知肚明、 嗯、 他没有高民望的话他也都共产党推进那些极左的施政呢 是有困难。 叶建源真的应该避嫌的，其实是整个讨论或者是很明显的。 喂大佬，这个座谈会是直播入学校的，你身为教育界的代表你就去撑场。那你当初教协是不是应该给个立场出来是支持你非直播呢、嗯、如果是这样。是吗？ 是。因为他行为好像是确认了这件事是容许的嘛，是可以接受的嘛。 肯定是啦，即是如果不是你去来做什么呢？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大家要反思想清楚。 嗯、 如果是这样的模式面对林郑月娥的政权呢，我觉得这班的议会呢不要说 DQ， 是自我 DQ。 嗯嗯。 不是人家 DQ 你。是自我 DQ。你看不到个大局，现在是一步一步，现在不是跟你拗紧究竟全民退保、公屋、建屋量， 嗯嗯， 现在讲的是23条立法，国歌法立法， 是 不是用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个方式立法，是吗？然后你看到那些专业团体一个一个收编，一定背后是有政治游说。 大律师工会， 大律师工会互协，李国麟不是互协吗？ 是 吗？教协，是吗？这些就是你看到的记协。 嗯， 系咪记协？你知唔知最近本来有个司法复核，关于政府唔俾网媒采访，静静 好似撤回咗，系啊，撤回咗， 唔想停啦，系低调地撤回啊，系嘛？系我今日先有记者朋友话俾我听，诶，撤回咗。 有冇佢有冇有一个解说啊？正式嘅讲法，点解撤回啊？系 我冇跟呢个新闻，但系我净系知道系好低调嘅方式撤回，所以我就话呢啲人全部都系制造紧一个共业系咩咧？ 嗯嗯， 就系、是、到23条立法嗰阵时候，香港人唔再反抗嘅原因， 嗯，唔识得反抗， 唔系因为个佢觉得已经嗰、那个嗰样嘢就系交咗俾共产党去做、 嗯， 大家就觉得同林郑月娥冇关，系嘛？你唯一嘅方法，你只有一个方法，就系要令到佢嗰个特首嘅民望低过689。我成日都讲呢个逻辑，唔系话你对嗰个特首本身有个人嘅恩怨系冇嘅呢样嘢。而是因為你知道他整個管治方式就是黑白無常，紅面白面、 嗯、 一個好人一個壞人、 嗯、 這樣的話如果你任由個好人繼續那個形象、 嗯、 其實是他的角色來的，是不是？689黑人憎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好人壞人他都想做完嘛，他自己希望一把爪嘛，將所有的政治工作、 嗯、 現在不用了，共產黨說不用你做了， 是吧？我帮你搞嗰啲， 佢嗰个大桥就话，诶，将特首嘅角色去政治化，又或者系只系集中于民生，咁佢透过派钱，又或者搞好民生嘅话咧，政治问题 政治咪由党委书记做咯。 咁但系实际上边，当呢个特首由小圈子选举产生，佢不能够有制度上边俾佢足够嘅认受性，吓去解决政治问题嘅话，民生嗰度或者透过呢个民生上面嘅施政嘅话咧，去争取民望啊嘛。但系如果呢度佢冇得到足够民望嘅话咧，佢要推其他好似23条嗰啲就会难好多。 梗系啦， 我哋嘅议价能力，香港人嘅议价能力就会高啊嘛。 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大变局嚟嘅，其实唔系大骗局啊，系大变局。 变局吓， 呢个变局系会彻底，今后呢五年系会彻底改变香港。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是会彻底改变，因为共产党这种策略，我觉得它是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是啊，很多人说这个雨伞运动一事无成，其实不止一事无成，你要守住个底线，你不要想着进攻，你要守住这个底线都困难了。现在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就要讲一下这个究竟真正播毒的是哪些人。